心打开，带给你爱，全世界的爱。

下去，你就是我的福地。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说下心意在心里无人可 以。 Yes.

Hello， 各位早安，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新鲜的一天从一封信开始。那刚才呢，雨阳看到在《Letters Live》里呢，我们中国很喜欢的一位英国演员卷福演绎了一封来自1965年的信。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停止那些担心、发呆、怀疑、害怕、受伤、侥幸一些负面情绪，认认真真的做回自己就好。那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你又会说些什么呢？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想就走了这，爱都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远方传来风笛，如我自在有你的消息，从那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日前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做出了重要批示，他强调要大力推动全部取消药品加成等取得突破，办好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等惠民实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发布，明确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2月，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受理量同比增长近20%，网络购物行业单月举报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房地产行业价格秩序趋于平稳。人社部发出关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17年底，所有省份要全面完成辖区内全部目标人群的登记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控制坐便器用水量，明确规定冲水量最高不得超过8升。 深情一眼，挚爱万年。

保护必要时候展现善意谎言，不是学不会，只是觉得爱太美，只去沉醉。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过就不在。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教育部办公厅前不久发出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让小学的入学年龄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对此啊，北京师大教育学部的副教授钱志亮近日表示，好多孩子并不是学不会，他只是在起步阶段比别人慢一些，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恢复留级制度，给这些孩子一年的缓冲时间。他就说啊，留级未必就是坏事儿。2014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两位获奖者都曾经在小学时留过级，那你赞成留级制度吗？来看网友评论。尔伦说，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学年升级考试语文算术两不及格就得留级，我5岁半上学居然双及格没有留级，自己也很得意。留级的好处就是打牢基础，不好是有点影响小孩的情绪和自信，同学又要重新去认识，所以不是特殊原因最好还是别留级了。米米说，如果设置留级制度，是不是相应也应该设置跳级制度呢？有的孩子会学得慢一些，有的孩子会学得快一些啊。在小学试行升级留级制度，为某些学生不适应的时候留下一个缓冲期，为了适应新年级的学习，这个尝试很好。同时呢，还应该恢复跳级制吧，让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尽快的脱颖而出，这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嘛。继续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西安某大二的女生为了买化妆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啊，通过数十家的网络借款平台借款，少则数百元，多则2-3万，甚至为了偿还本息借债还债，结果利滚利，债台高筑，这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有的就说这是爱慕虚荣的后果，还有人认为女孩消费不节制是主要问题。那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 青衣说，即使负债也要大肆购买化妆品，本就是对生活的曲解，与其美化在外，不如装饰内心，尤其是在学生时代。木好说，任何借贷都需要在能够偿还的情况下用，大学生基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所以网络借贷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危害，促使大学生盲目消费，超前消费。知识培养青年人的责任心才是最重要的，让他们懂得取舍，简单说吧，就是早点长大，早点变成熟。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早上呢，宇阳看到一段话，说到你可以对生活充满抱怨，也可以保持童心，眼里藏匿美好。那你也可以愤慨为什么别人有的你没有，也可以选择珍惜现有的一切，只愿活在当下。可以被动的等待，也可以积极的行动。其实很多时候，幸福和快乐只是自己的选择。用这段话也送给你，各位早安。 若没有滴水穿石，寂寞的洗礼，那是喜欢不是爱，不可顾铭心。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点余地，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只想抱着你，陪着你，不言不语也是符合日历。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再多误解我都不在意，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不离不弃叫珍惜。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从下月起，北京市将调整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助相关标准，门诊救助、住院救助、大病救助比例均上调10%，全年救助封顶线最多上涨40000元。4月8号0点起，北京市将实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支撑措施就是改善医疗服务。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将改善医疗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委员会、21世纪房车、房车世界主办，北京露营者房车展览有限公司承办，以发现房车世界为主题的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2017中国北京国际户外露营展览会于3月23号到26号在房车世界北京房车博览中心盛大启幕。据悉，第14届中国北京房车露营展览会现场预计展出各类房车1000台，汇聚了500多个品牌的房车和户外产品参展商。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近日宣布，计划出售由于电池起火风险从全球召回的 Note 7手机，届时将会换一个名字。在去年的电池起火爆炸事故发生后，该公司曾声明，所有召回的 Note 7会一律销毁，不得二次使用。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累吗？ 乐车帮 APP 在线预订，到店即修，不用等，真不累。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小事感动。世界变得不同，心情变得轻松，看到你的笑容，就算跌倒也不痛，喜欢被你捉弄，但胸口却常常借我避风，我的心想被你懂，你说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都有爱在我身边，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北京又到了山花烂漫的季节，抛开凡尘的纷扰，带上心爱的人，在清明假期来一场自驾。诗和远方在于发现，有心就有最美的风景。门头沟妙峰山路，传说中的公路车圣地。妙峰山路起点在109国道，向北经淡里村、桃园村、南庄村、樱桃沟村、建沟村，终点在妙峰山射箭会祭祀。这条路全长 20.43 公里。妙峰山路沿途称得上是一步幻景，陆地水岩、仰山、骆驼石等等自然景观，以及妙峰山乡会博物馆、碧霞元君祠、辽代皇家寺院仰山西隐寺，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别墅等等。同时，这条路更加保留了乡道里的传统民俗。这条路上一年四季香客不断，民间花卉轮番上演，继续传承和展示着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怀柔区的喇冕路，白桦林里的满族风情。这条路位于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境内，全长 13.2 公里，其东起喇叭沟门满族乡乡政府旁的国道，西通宝山镇栾赤路，途经喇叭沟门原始次生林风景区黄甸子村西侧的夏凉宫。笔直笔直的白桦林就像走入了俄罗斯的油画一样，而春天漫山遍野的牡丹花扑面而来，美不胜收。在喇冕路的观景节点上，你可以感受到喇叭沟门自然保护区的独特魅力。途经满族乡入口的皇太极像，也让人恍若回到了大清朝一统天下的时代。左堤路北起卢沟桥，顺永定河而下，穿越黄村、北藏村、庞各庄、余筏四个镇，全长 62.8 公里，属于大兴区内八横八纵公路的八纵之一。途经最美乡村梨花村，在梨花盛开时，百年老梨树一起绽放，千树梨花宛如白雪，煞是好看。而在延庆县的栾赤路，沿线的风景就如同油画一样。延庆栾赤路穿越了百里山水画廊最美的部分，沿途一步一景很是宜人。它串联起了乌龙峡谷、归化墓等等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时还带火了千家店镇的乡村旅游。原本世界地质公园恐龙足迹化石就在栾赤路原本的规划路段上，为了保护恐龙化石，栾赤路特意改道绕行，而为了方便游人观赏，还特别修建了11处的观景平台，在保护了化石的同时，也让游人仿佛走进了恐龙的世界。在昌平的环陵路，左手历史长河，右手人间美景。环陵路顾名思义是以环绕连接明朝13座皇陵而得名，全长42公里，与110国道昌赤路、怀长路相连，众多骑行爱好者的骑行圣地，曾经还多次举办世界级的自行车大赛。环陵路不仅是进出13陵的重要干道，还串联起了莽山森林公园、沟崖自然风景区、13陵水库等等旅游景点。而13陵水库保存有名13陵的古桥群，包含了33座古桥和1处古桥遗址，其中以北五孔桥、南五孔桥和七孔桥最为知名。如果你想体验回味明朝那一段尘封的跌宕历史，那就来环陵路拿个弯儿，准没错。抛开凡尘的纷扰，带上心爱的人，在这个假期来一场自驾，有心看到最美的风景。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聪明的人把自己当编导，人生前途由自己掌控，人生故事由自己编排，而愚蠢的人则把自己当作观众，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成为生命的过客，而弱者把自己当作配角，认为自己微乎其微，一生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真正的强者会把自己当作主角，努力演出，演绎出人生的精彩。经典969，我是雨阳，选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看着这世界。